文是世尊劝勉我们人与人相处，特别是家庭和睦，要明了敦伦尽分。 世间人民，父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畏，无相争执，有无相通，无得贪食，言色常和，莫相为虑，或时心争，有所为怒，后世转剧，自成大怨。 世尊这一段开始同儒家讲的伦常完全相同。中国社会是伦理的社会，伦理的教育是孔子提倡的，夫子的大德就是提倡伦常的教育。 中华民族三千年来依然长存于黄河长江流域而未灭亡，乃得力于夫子的教化。 但是现在伦常观念被破坏了，伦理本身就是坚强的组织，坚固的团结。由夫妇开始，夫妇共住一个房间称室，室再扩大就为家，家有父子兄弟，那是一个家族，家族之外是社会国家，有君臣朋友。 君臣用现代的说话来讲，就是社会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领导是君，被领导是臣，同僚同事是朋友的关系。 所以五伦本身是一个坚强的团结关系，现代只称团结，古代没有团结的名称。五伦十二，我们每个人在五伦组织里面都具有十种不同的身份。譬如在家庭里面，对父亲你是仔的身份，对仔是父亲的身份，对太太是丈夫的身份，对哥哥是弟弟的身份，对弟弟你是哥哥的身份。 在社会上，对于领导者你是被领导的身份，对部属是领导的身份。所以人的身份在社会上每个角落时时在度变化。 花严经讲十身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十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每一种身份都有应尽的义务，十种义务都能够尽到，那只是尽分，尽到自己本分的义务，这个家怎能够不和睦，国怎能够不兴旺，人人都能够尽分尽责，那社会和谐，世界太平。 将五伦从一个室家推展到社会国家，推展到世界，世界大同。儒佛教学的目标从这一方面来看完全是相同的。 所以佛在这里教我们家族家庭里面， 父子兄弟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 应当互相尊敬，互相爱护， 无相争执， 不可以互相的嫉妒，互相憎恨，那些是造作极重的罪业。 有无相通， 有无包括物质和精神的生活。物质上当然一家兄弟姊妹很多，各人的业报不相同，有发达的，有生活比较清寒的，环境好的应当帮助照顾环境比较差的，那是有无相通。 在学术才艺上每个人资质亦都不相同，愿意学习的亦应当尽心尽力教导他，帮助他。 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要做到有无相通，要时常关怀，互相提携，互相帮助。 无得贪食， 决定不可以有贪心，悭食。 悭食就是吝啬，即是孤寒。 一个家庭就是自己的一生，不要认为父母兄弟同我不相干，那些是错误的。地藏经里面讲孝道，各位听了之后要觉悟，什么是孝？ 能够将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，至真正懂得孝道。 现在不讲一切众生，单论一家，能够将一家人看成自己一生，同关心自己一样，那是尽孝道。因为父母不操心，没有忧虑，看到儿孙相处和睦，互相敬爱，父母真欢喜。 孝道不单止是对父母物质生活的供养，更要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。 兄弟不和，父母忧心；子孙不言，父母忧心；子孙书读不好，功课不好，他亦忧心。没有一样不令父母忧虑操心的。如果人人名孝，家族洋洋圆满的时候，老人家几开心呢？那只是孝敬。 如果不是良好的伦常教育，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世尊在这里苦口婆心劝勉我们要 言色常和， 互相包容，要能够忍耐， 莫相为虑， 彼此都能够忍让，就不会有为虑 或时心争， 或者彼此意见不相同的时候需要知道调和。如果家族不和，一家人就变成冤家，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。 怎样将冤家变成亲家，全靠伦理教育，这个是世出世间圣人对我们的期望。 一家人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，那真是冤家聚会。佛在经常时常讲的妻子、儿女、父母、眷属，没有四种关系绝对不会成为一家人。这四种关系就是： 第一是报恩的， 前世彼此有恩，报恩来的决定是孝子贤孙，这种好笑。想想我们对一切众生，甚至自己的亲戚朋友，对哪几个真正有恩？我们私恩太少，因此报恩的不多。 第二是报怨的， 我们对哪些人不满，有所谓怒，那是与众生结怨，怨恨如果多，自己的冤家就多。报怨的来了，麻烦就大了，败家仔就是来报怨的，来找麻烦的，搞得一家不宁，甚至家破人亡。 第三是讨债的， 一般称为讨债鬼。讨债的儿女都是令人喜欢，他讨完了就走了，如果欠得少，两三岁就死了，欠得多，十几二十岁才走，刚刚供到他大学毕业，博士学位拿到了，他走了，这一笔债他讨完了。 第四是还债的， 是他欠你的，在欠的多少，欠得多，他对你物质生活供养好厚，欠得少，他看你的生活能够过得去就算了，没恭敬心，没有孝顺心。在这个世间，人与人之间总不外这四种缘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所以 或时心争，有所为怒，后世转剧，自成大怨。 这些事情能够免，唯有接受圣言教育、正觉教育才能够化解。以上佛在这里特别警惕我们，为什么要接受圣言教育，为什么要接受大乘佛陀的教育，就是为了 怎样才能够将冤家变成亲家，将眷属变成同参道友。 教育的功能就在这里，应当将生生世世的怨恨化解，彼此永恒和睦相处。 或是偶尔 有的时候心里面不痛快，有些怨恨心，千祈不要将它看少了，久而久之就积成大怨， 后世转剧就变成大怨了。这些是我们要防范的， 心上有少少过不去的地方就要加以防范。学佛的人一定要记住，不同任何一个人结冤仇，这些是真正聪明人、真正的人。 对于冤家债主要极力忍让，忍一世就还清了。 所以要学忍让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，吃亏是福，不是祸害，往往消灾灭罪，忍让决定是正确的。 世间之事更伤患害， 世间人没有智慧，不明事理，所以世间人总是冤冤相报，这样就麻烦了。每一次报复亦不会报得刚刚好，总是要超过一些，每次反复报复都要超过，这样还得了的？于是乎后果不堪设想，后患无穷，没有完结，最为恐怖。 虽不临时， 虽然言前造作怨恨，眼前未见果报， 应急想破， 你应当将这些事理真相看破，不可以同人结冤仇。古人时常说， 口为祸福之门， 佛在经上将舌比喻成斧头，在我们口中造业，因此称为祸福之门。意业演不出来，身业亦做得少，没有口业做得多， 讲说话必须小心谨慎，千祈唔好伤人。无根嘅谣言决定不存。 中国古人时常讲， 谣言止于智者。 一个有智慧嘅人，听到谣言就停止，绝对唔会传俾第二个人。传播谣言系做大口业，系做恶业。下文是佛教训我们要断恶修善。 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待者。 这些都是事实的真相。人与人相聚的时间很短促，死了之后各人有各人的果报，都被业力牵着走。就算相遇亦不相识，六道里面舍身受身，改变身形换了面貌，怎可能再认识呢？ 如果没有爱欲，决定不会有六道轮回。 佛在经论中讲得很多，为什么会在欲界里面投胎呢？ 就是因为有爱欲。 爱不重，不生娑婆。 人到娑婆世界来出生，就是因为爱欲太重。 念不一，不生净土。 往生净土要靠阿弥陀佛，关键在念头要专一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绝无第二个杂念，就决定生净土。如果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还夹杂其他的妄念，西方净土今生就无份了，就去不到了。 还是爱欲在这作祟。 学佛的同修有很多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念佛人如果病了，以为治病是药师佛的事，赶快改念药师佛，求佛和我治病，阿弥陀佛暂时放在一边。 如果遇到灾难，即刻就念观音菩萨，求菩萨救苦救难，这个亦都不是阿弥陀佛的事。 将一切诸佛菩萨各个的职责分得很清楚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找哪一位，找的人既然多，结果佛菩萨都不灵，都不负责任，没有一个来照顾你，你就吃亏上当了。一定要知道， 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。 你如果是喜欢念观音菩萨，就一心专念观音菩萨，而真得回向求生净土，亦能够往生。 因为往生的条件是要念专一，念到一心不乱。 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念到一心不乱，念药师如来亦要念到一心不乱。在三辈往生第二十四经常讲得很清楚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要念阿弥陀佛，念任何佛菩萨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要记住一个原则， 专一， 要念到 功夫成片，是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 以此持念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即得往生。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 凡圣同居土。 念到是一心不乱，往生 方便有余土。 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往生 实布庄严土。 所以无论念乜嘢经，无论念哪一尊佛菩萨，都可以往生。 但是如果不是念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，一定要发愿回向才能够往生，念念希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这些是本经三辈往生末后一段经文所讲的，就是一切修学大乘法门的人往生净土。所以西方净土法门非常广大，不是专念阿弥陀佛亦能往生， 这个是阿弥陀佛慈悲到了极处。 但是三心两意就不能往生，一定要念到一心，要专一。 一至可贵，二不妙了，落到二三功夫就破坏了。 爱欲要淡薄，对修行人来讲，这些是很大的障碍。不单止对于世间一切法的爱欲要淡薄，对于佛法亦不能贪著， 不可以在佛法里面生爱欲之想，我们的心才容易得到清净。 这个修行的原则经题上都跟我们讲， 清净平等觉， 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。 人在六道轮回真的是孤独，人死了之后实在非常孤独，人在临命终时还未断气，见到很多鬼魂都是他的家亲眷属， 他所讲的都是已经过世的人，看到哪一个人在门口或者几个人一起来看他，其实来的并不是家亲眷属，是他的冤亲债主变成家亲眷属的样子来诱惑他，他就跟着去了。跟去之后他一变面就对你报复，这种境界在地藏经常讲得很清楚。 同样的道理，念佛人无论念哪一尊佛，无论念哪一尊菩萨，临命终时往生净土，一定是阿弥陀佛来接引。 平时念药师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临命终时药师佛来接引，绝对不能去，因为你的目标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药师佛现前和愿心不相应，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才可以跟他去。 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来接引可以，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 观音世字都没问题，其他菩萨来接引亦不相应。华府的周广大居士，他念了一日一夜，地藏菩萨出现了，不能够跟他去。这些就是我们求哪一个法门和哪个法门一定要相应，不相应的不能够跟他走。 临命终时家亲眷属来接引都是非常危险的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这个要特别留意。 要知道除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外，在六道里面始终是孤独的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孤独，因为家亲眷属朋友太多了，过去生中的父母师长同学道友家亲眷属念佛已经往生在西方，他们跟弥陀一起来接引你。 凡是跟阿弥陀佛同来接引你的诸上善人，都是与你有关系的，没关系的不会跟佛来接引你。 一见面介绍，我是你哪一生哪一世的夫妇兄弟姊妹好朋友同参道友，一讲宿命天眼种种本能一时恢复，想起你都认识。原来在净土中亲戚朋友这么多，应接不下。 如果是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六道里面就真正是孤独了。 净土中那些诸上善人是先我往生的，我们是不老实，不肯依教修行，所以搞到现在还堕落轮回。 这一生能够往生，先往生的亲友都来接引你，一见面都认识，不论是哪一生，不论是哪一道的都认识。 感自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去不可，那个地方等着欢迎我们的人好多。 苦乐自当，无有待者， 这些是事实，各人做的业自己要受果报，什么人都不能代替。譬如灵验回常阿难遭受的劫难，阿难本来就想得好天真，他是释迦牟尼佛最小的堂弟， 释迦牟尼佛是大哥，最喜欢他的， 以为自己有一些业障没什么关系，将来大哥一定替他承担，怎知道自己还要遭难，感自知道苦乐自受，佛亦没办法代替他承受。各人做各人受，哪个都代替不了。如果罪福是能代替的，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受，造作罪业没关系。 佛菩萨如果是不代替我们承受，将一切众生的罪业都承担过去，就不是大慈大悲了。 这些实在是众生的妄想，事实是没办法代替。经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佛不能代我们受苦，我们怎能够代替别人呢？这些是值得我们警惕的，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必须负责，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小心。 善恶变化，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，回见无期。 六道众生起惑造业受报， 善恶变化 太快太大，而且这个变化往往是自己不能控制，不能觉察。正因为这样，佛教戒我们人在临终之后八小时不要去动它， 就是因为善恶变化追逐所生的道理。 一生念佛的人，如果念佛功夫真正得力，决定往生，当然无所谓， 因为往生是见佛随佛去而舍弃此生，没有中阴。 经常说如果生天亦没有中阴，这些是福报很大，一断气就生到天上去了。堕阿鼻地狱、五无间地狱亦无中阴，一断气就堕入地狱。除了这三种人之外都有中阴。中阴是虽然断气，它的神识 亦即是我们通常叫的灵 还未走，在这个时候动它，它会生烦恼，它感觉非常痛苦。 假如它这个时候生起嗔恚，就会堕恶道。 恶鬼知道 贪爱堕恶鬼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。 所以人在临命终时最好是为他助念，不要动他，不要摸他，这些是最安全的方法。 因为在这个时候善恶变化最大，不是他自己控制得了的，这个是最危险的时候。 六道轮回到哪一道去，就要看这一刹那的念头。学佛的人过世的时候最好和家亲眷属隔离，因为怕他生起贪爱之心，怕他见到自己家亲眷属生起爱恋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隔离，找一些学佛的同修来帮他助念，至少等到八个小时之后家亲眷属再入来，那是妥善的方法。但是世间很多人不懂，觉得这样做法不近人情，都是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亦是很为难的一件事。必须家人都懂得一些佛法的道理，彼此能够合作，咁至好。 道路不同，回见无期， 就是六道轮回。一入轮回，改头换面，再遇到不容易，就算遇到都不认识了。所以佛在这里劝勉我们， 何不于强见事，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。 我们现在身体很健康很强壮的时候，应该努力的断恶修善，不要再等待。有些人说 学佛是老年退休之后的事，现在我们正是年轻有为，学什么佛呢？等我退休之后才再来学佛啦。 但是很多人还没等到退休就死了，跟他提学佛，他也说学佛好，并不反对，自己以为时候还没到，有很多事情还没做完。实在说事情还未完，他的寿命已经没了。 佛在这里劝勉我们，今日有健康的身体就应当努力修学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决定不能够让光阴空过，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。佛在本经苦口婆心劝导众生，真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再重复的劝导我们，真是慈悲到了极处。 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敬觉作之，身如神暗，转受如教，颠倒相续，无常根本。 佛教要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前面四句是跟我们讲贪嗔痴的痴，如痴的祸害好深好重，果报亦非常可怕。人点解会做恶呢？追究他根本的原因就是愚痴。 愚痴是对于事理的真相不清楚，就是感情用事、意气用事，失去了理性。 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讲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世间人自己都见不到。我们很冷静观察现前的社会，无论是中国或是外国，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，往往是非善恶颠倒， 将恶的以为是善，善的以为是恶，这就是愚痴。 吉凶祸福是果报，作善一定得福报，得的一定是吉，是福。 做作恶业的，得的一定是凶，是祸害。 这些是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世间人不明了事实真相，就 敬觉作之， 不单止做，而且竞争做恶，果报就不堪设想。是非颠倒，愚痴造罪，亦不是没有因缘的，还是有个根本。 身如神暗， 身如是指造作恶业，最重要的根本因素就是神暗。 神就是精神，暗是昏暗，就是我们讲的愚痴，没有智慧。 咁样嘅人点都点唔醒。学佛学咗几日，又改变主意去学其他嘅宗教、其他嘅法门啦。 转受儒教，颠倒相续， 呢啲就系真假、邪正、是非，冇能力辨别。教育宗教里边，佛法确实系第一善，有机缘遇到系大幸。特别系呢一部经典，呢一个法门，佛喺经上讲得好清楚。 如果唔系过去生中多生多劫嘅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呢一生系决定遇唔到嘅。纵然遇到咗，亦都唔能够生起决定嘅信心。 听到别人讲义法，佢嘅念头就改变，就转啦。呢啲就系转受儒教，要追溯根本嘅原因，仲系福薄善根少。正如《弥陀经》上讲嘅， 不可以小善根，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 小善根、福德因缘系冇办法嘅，所以我哋如果唔系认识得好清楚，难免不受异端影响，咁就系颠倒相续。 无常根本， 无常是讲人的思想念头，刹那刹那在度变化，一阵间念佛，一阵间想参禅，一阵间想持咒，甚至一阵间想学神通，依家仲有气功。 气功不是佛教的，好多人不了解，以为气功是佛教的一个法门，殊不知气功与佛教是毫不相干。 这一点黄念祖老居士在《净土资粮谷响集》里面答复得很清楚，颠倒相续，麻烦就来了，结果是越迷越深。